时空照梦里人，听街弦上玉楼埋尘，醉里温愁醉相衬。凭栏人间闻秋声，原是垂泪不归人。消磨光景对影庭深，影夜仓皇此星辰。风回小亭中明月，纸扇似飘蓬卷未歇。长长玉木叶，图石杯中扬波一圆缺。弦上玉楼埋尘，醉里温愁醉相衬。夜坐鸳天风里沉，望断当年笙歌枕。初逢花陪醉香早春，空留心事万里恨。